第三篇棕树 第十八则，处处能为别人设想，是世间第一等学问。意解：我哋一般人凡事大都只考虑到自己，因此能事事站在别人的立场思考问题，放下自我为中心，这个是我们一生必修的功课。而为别人设想的第一步，就是首先要为自己的父母设想，由亲而疏，从近而远，推己及人，推人及物。实例：乾隆皇帝的对联。乾隆皇帝曾经作一副对联如下：愿天下庸姑写三分爱女之情而爱惜，望世间人子以七分顺妻之意而顺亲。由于世间的庸姑或者公婆，往往对于自己的媳妇要求过高，不将他们视为自己的女儿，因此造成婆媳对立，甚至家庭不和。此外，世间的人子往往疼爱自己的妻子儿女胜过孝顺父母，甚或弃父母于不顾，因而造成人伦悲剧。乾隆皇帝的对联正正提醒我们要能够多为别人着想，因为别人就是另一个自己。能够有这样的同理心，至少能够以三分爱女之情而疼爱自己娶入来的媳妇，如同自己的女儿，或者是以七分顺妻之意来孝顺自己的父母，就能够减少冲突，化解对立，这样才是为人庸姑和人子之道啊。 故事三碗茶。石田三成是日本历史的名将，在还未功成名就之前，在一间观音寺里面生活。某一日，幕府将军丰臣秀吉路过观音寺，因口渴而去到寺中求茶，刚好是由石田负责接待。石田非常热情招呼，不疾不徐前后倒了三碗茶。第一碗奉上的是大碗的温茶，第二碗奉上的是中碗稍微热的茶。当丰臣秀吉需要第三碗的时候，石田他奉上了一小碗的热茶。将军对三碗茶大、中、小的差别疑惑不解，就问石田他的含义。石田就这样解释了： 第一大碗温茶是为了解将军口渴，茶温适中，量要大；第二碗热茶是在喝了大碗茶之后，因为不口渴了，略有品茗之兴，温度稍热，量亦都减少一些；第三碗纯粹是品茗，因此只是奉上小碗热茶。 石田三碗热茶的心思和体贴，令到丰臣秀吉深受感动，于是将他留在自己的幕下，亦都造就了石田成为一代名将的恩怨。在佛教出世法中，认为众生平等，心性是毫无差别。然而在世间法入面，人本来就在平等法中是有差别，因人的心思不同，亦都造就了不一样的人生。石田三成的体贴和用心为别人着想， 被封神秀吉将军所赏识，亦都为他带来往后成功的机会。一个人的外在姻缘，好似美貌、金钱、势力、家世等，并非决定成功的百分之百的因素。重点在于是否用心，是否有体贴、服务他人、为人设想的热诚因素。所以我们在羡慕、赞赏其他人成功的时候，不妨观照自己的内心，具足了多少成功的因素，同埋多少用心为别人设想的胸襟。故事：诺贝尔的胸襟。从前，瑞典有一个人名叫做诺贝尔，他读小学的时候，成绩一直名列班上第二名，第一名总是由一个叫做柏济的同学获得。有一次，柏济意外生了一场大病而请长假，有人私底下就同诺贝尔感到高兴地说，柏济呢病了，以后的第一名啊非你莫属了。诺贝尔并不因此而沾沾自喜，反而将他在学校所学作成完整的笔记，寄给因病无法上学的柏济。到了学期末，柏济的成绩仲是维持第一名，诺贝尔则依旧名列第二名。诺贝尔长大之后成为一个卓越的科学家，最后更加发明了火药而成为巨富。当他死后，他将所有的财产全部捐出，成立基金，设立了知名的诺贝尔奖，每年用这个基金的知识奖励国际上对物理、化学、生理、医学、文学、经济及致力人类和平有贡献的人。诺贝尔因为开阔的心胸和乐于分享的伟大情操，他不但创造了伟大的事业，亦都留下后人对他永远的怀念和追思。最后在历史上，大家都认识考第二名的诺贝尔，但鲜少人知道永远考试第一名的柏济啊。由诺贝尔的故事入面，我们获得一个启示，诺贝尔的成功绝非只靠他的聪明才智，更重要的是他的心胸气度和分享的态度。佛教有句话，以无为有，因此无并不是没有，因为无所以才会有更多。例如房子空了了，才会有更多更大的空间摆放物品。一个人的心胸气度够大，内心不会只有自己，而会有好多朋友，亦都会懂得时时去关心别人，为别人着想。如此，生活中就不会只因为自己的问题而苦恼，就如诺贝尔一直到生命的最后，心中关心的仲是其他人。